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二十七章，上文我哋又讲到文才就话肚痛，咁去咗厕所踎下。咁九叔咧又听到小红个娘亲讲两个又黐埋一齐，咁九叔啊唯有叫文才搞掂先啦，自己咧就走咗去小红间房啦。而与此同时啊，婷婷嘅舅父何老板就因为饮咗怪老子加料嗰杯毒酒，成个人精神呆滞，好似个丧尸咁，正攞住把猪肉刀一步步咁靠近紧文才踎坑嗰个位置。只见何老板眼神呆滞，嘴角啊歪埋一边，流紧口水添，个头咧就好似冇支撑咁揈下揈下，成个身体以一种完全唔协调嘅行路方法，一趌下一跨下，攞住把猪肉刀，慢慢一步一步就索住索住，好似知道文才喺边咁嘅。文才咧啱啱就除咗条裤，咁大家都知嘅啦。通常如果系肚痛啊，都会急泻一阵，即刻就冇事啦。而文才而家咧啱啱放低咗四两，慢慢啊长舒一啖气，哇、哦，舒服晒，慢慢啊耷低头啦。咁啊见到茅坑嘅前边有个黑影喺度行下行下，咁佢就企啦。而呢个茅坑咧就系露天噶噃，当然啦喺间屋里边上茅坑嘅都系自己人嚟噶嘛。咧有啲似我哋旧时中学男生厕所嗰啲厕所咁咧，下边就一条渠，咪一个隔位，前边咧系咁已有道门掩掩，咪遮住优裤嗰阵啊，人哋睇唔到就算噶啦。咁门下边就有一条罅噶嘛，文才耷低头喺条罅度系咁望望出去，点解佢人影嘅？两只脚就已经行到喺茅厕前边，咁啊由下往上一睇咧，咦？原来系婷婷嘅舅父何老板喎，吓咗阿文才一跳。何老板两只眼啊死死咁望住文才，个头就系咁不自然咁喺度震下震下，嘴角啊戚戚下。文才见到佢，由于乌灯黑火啊，何老板，婷婷舅父，你啊点会嚟呢度嘅咧？话都未讲完，咁啊顺手抹抹嘅屎忽，谂住企起身啊。何老板就谂住拱门入嚟啦噃，文才啊单手拱住道门，你都要去啊？等等啊，我休翻条裤，好快俾你啊！啱啱一企起身啫，就见到何老板啊两只眼眶啊红晒，眼神呆呆滞滞，咁啊讲啦，何老板你今晚嚟饮好多咩？哇，你睇你成只眼都红晒咯，一边讲一起啊休起条裤啦，而何老板呢？见到文才右手把猪肉刀就举起諗住劈落去。而与此同时呢，文才死好彩叮当一声有粒大饼跌落地。文才望望哎跌钱添，唔好意思啊，咪一踎低諗住执返粒大饼啦。就喺呢个时候啫，哐一下，文才担高头望望，一把立立令嘅猪肉刀对住佢头就肯劈落嚟。由于佢踎低咗执钱，把猪肉刀啱啱啊食剩咗喺厕所度门上边，文才一惊，又望望何老板，只见何老板嘴角微微一戚，眼神一变，出嚟一掹就掹翻把刀出嚟，对住文才又劈过嚟啦。文才吓到裤都唔记得休啊，谂住抬起只脚一嘢掹开佢啦。一谂到婷婷舅父嚟嘅，唔可以咁大力，大只脚已经伸咗出去啦，唯有慢慢一顶。将何老板成个人贴咗埲墙度，咁你知道啦，走廊就好窄嘅啫。而何老板攞住把猪肉刀咧，就好似净系识对住文才个头劈咁嘅啫，对住面前只脚咧，一啲办法都冇。个头喺度拧下拧下，口水一边流，一边又发出啲咁样嘅怪声。文才知道唔系路啦，唔通撞邪？啱啱一松脚啫。何老板攞住把猪肉刀兜头又劈过嚟啦。文才一避，成个人向后一褪。何老板你做咩呀？你冇过嚟呀、一步步向后褪啫。何老板攞住把猪肉刀高举过头，对住文才就系咁劈，系咁劈。文才只能够不断往后避呀。条巷就好暗㗎啦。 文才一个唔觉意睇唔到路，脚底下一棘，成个人就关低，啱啱好把猪肉刀走劈正喺隔篱嘅水缸度，哐一声。好彩里面放住啲谷冇水嘅。文才随即攞起两块烂木板，系咁架住何老板只手，又嗌啦： 师傅，师傅救命啊！师傅。 而另外一边呢，旧叔就应佢啦： 唉，你做乜鬼嘢啊？屙唔出落啲香油啦嘛！ 一边讲，只见九叔呢两只手系咁将小红同秋生嘅面分开，小红个嘴同埋秋生个嘴啊黐到实一实，点样掹啊都好似叫唔开咁嘅。九叔个呢头喺度忙紧，见到文才出边喺度嗌救命，不由得系心烦啦。 师傅唔系啊，师傅救命啊！ 文才一边喺度嗌，只见到何老板嗰把刀啊，从个烂木板上面一掹，啦一声，木板就断成两卷。普通人啊，边有咁大力啊？文才知道呢煲嘢真系大镬啦，一个唔为意，把刀又劈去自己心口度啦。文才两只手对住何老板只手一夹，啱啱夹开啫。何老板突然全身怪力一出，就将文才重新压在墙边。文才啱啱企起身无奈嘅啫嘛，俾何老板咁样压过嚟，两只手啊顶住，好似坐无影凳咁样，成个人啊半踎住咁样俾何老板揿咗喺墙边。只见到何老板块面肌肉啊戚下戚下，两只红晒嘅大眼啊一路咁望住文才，仲喺度揭揭咁样怪笑，而只手呢一啲力都冇收，攞住把猪肉刀夹硬就隔住文才只手，向住文才条颈系咁拖过去解过去。文才出死行力顶住啦，眼见把猪肉刀啊离自己条颈啊不过几厘米啊，一边顶一边就都嗌啦： 师傅，救命，救命啊！喂，呢边救命！ 九叔里边嗌啦： 我依家咪救紧命咯，再唔分翻佢哋，秋生俾佢吸干都似啦！ 九叔一边对住外边嗌，一只脚啊撑住秋生嘅膊头，两只手啊掹住小红嘅膊头，系咁将佢哋夹生要掹开啦。咁其实小红住嘅呢间房咧，就同出边茅坑走廊嗰度啊唔系几远嘅啫，所以两个人系咁嗌都听得好清楚。文才眼见啊，把刀已经刺到埋自己条颈噶啦，冇办法啦，使出万力，挺挺舅父还舅父啊，自己条命仔紧要啊！大喝一声，背脊贴住墙，右脚一用力，左脚一伸，就晾住何老板，将何老板成个嘣咁啊掹咗对面墙。把刀一离开自己条颈啫，个头啊往左边一缩一摸，哇！条颈啊已经被把刀啊戒出咗少少血啦，吓到文才揞住条颈，一手啊悠住条裤，喺茅坑嘅走廊里边跑翻大厅，一边跑啊一边嗌： 师傅，呢边有事啊！ 何老板见到文才走嘅，喺后边拖住把猪肉刀，把猪肉刀揩住啲墙边，声声冷咁，哇！刺到不得了啊！文才一条烟咁走咗小红间房里边，后边何老板攞住把刀已经劈到过嚟啦。九叔啊，啱啱先出行力掹翻开秋生同小红，拧转头谂住啊想闹文才噶啦， 衰仔都话师傅救紧， 话都未讲完，只见到前面寒光一闪，一道刀光兜住文才后尾枕就咁劈过嚟。文才一避，顺手将个手一推，把刀哗咁劈咗门框上面。文才两只手一揿住何老板只手，望住九叔讲啦： 师傅，你睇下何老板，佢好似中咗邪咁样。 九叔一惊，单手啊向后一揽，叫一声： 老太，你避埋一边先。 一个箭步冲上去，然之后左手一立住何老板揸刀只右手，右手一扣住佢手踭，一拧，倾哐一声，成把刀跌落嚟。文才顺手咧立住何老板嘅左手嚟咗个扣手。何老板两只手咧当堂就俾人揿住，九叔个左手一扣住何老板只手先，右手剑指一出，凌空一划，点咗喺何老板个头上面。何老板即时眼神啊涣散，有啲反白眼咁啦。九叔个随即向下爬一兜一顶，何老板咧咁样成条脷伸咗出嚟。九叔一睇，何老板条脷啊变晒黑色嘅，成条猪肝咁样，中间仲微微有啲黑色嘅黑气。九叔啊眼神一谂， 扑街，仲冇邪添。 而啱啱喺呢个时候，何老板怪力一挣，一下就挣开咗文才啦。文才啱啱褪后一步啫，九叔啊大喝一声： 文才行开！ 哦，师傅， 右脚向前大力一伸， 一个穿心腿，何老板成个被扔出去，背脊掂地，好似撞个弹簧咁喺地下度咚咁弹翻起身，一路震住个头，一路左望右望咁立架撑咁款。九叔两步行前上去，右手虚空一道剑斧，大喝一声：急急如律令！剑指一出，直指何老板眉心一点，何老板即时啊成个人借晒，一啰柚啊坐咗地下，但个身呢就不由自主喺度抽下抽下，条脷啊搭埋一边。九叔同文才行上去望啦， 师傅啊，佢系咪中邪啊？ 九叔仔细咁反反何老板眼皮，拧拧头， 唔系中邪。是被人落了降头啊。 啊，落降头？ 是降头术。我看那个保老师演过一个邪道的降头师。 文才吓一惊。 啊，师傅，那现在怎么做啊？ 你班人真是卑鄙，即刻开堂，我要跟他斗法。 我师傅，僵尸你搞定了，降头师你掂唔掂噶？ 九叔眉头一皱，望望文才， 做咩啊？你对师傅冇信心咩？ 啊，咁又唔系， 唔系仲碌木咁企喺度？快啲去准备啦！ 九叔一正衣冠，对住小红里边间房啊讲： 老太，你喺度照顾住佢哋，小红而家冇乜大碍噶啦，秋生休息一阵，叫佢出嚟揾我。 啊，好啊，九叔，你要小心啲、啊。 九叔讲声得啦，招呼住文才，两个人啊抬住何老板。出返啱啱设落法坛里面。咁大家仲记得啦，法坛早已设定咗㗎啦。文才本来喺个太极圈里面嘅，只不过呢条友懒人多屎了，走咗屙屎。咁而家搞掂啦，九叔嚟到法坛前面，眉头一皱，心一諗，今次我就要斗一斗你呢个妖道。 文才，包袱里面立我啲架撑出嚟。 好， 文才一声应落。就在随身行李里面找出九叔一个用黄布包住的包袱出来。九叔一打开这个黄布包袱，当同金光一闪，只见九叔的里面随便一立啫，立了把线出来，应该讲是接线。这把接线一打开，里面的线骨全部都是五帝钱来的，铜钱和铜钱之间分别用红线穿到死。文才都是第一次见到了，就问了， 哇师傅，呢把接线八支币有咩名堂啊？ 九叔揈开把接线，凌空对住死一道符，然之后轻轻就摆咗法坛上边。 学嘢啦，呢把接线一共十五株，叫做驱邪十五株铜钱线。 哇，咁长，有冇啲短啲嘅名啊？ 有，五帝线咯。 啊，哇咁短啊？ 屌，讲你就信，快啲准备其他嘢啦。 哦，早就搞掂啦，师傅。 只见文才喺包袱里面继续攞嘢出嚟啦，只见有一个钵，咁法坛上面已经有一碗米噶啦，而呢啲米咧通体洁白，应该系九叔啲私家嘢嚟噶啦。攞个铜钵就装住，米上面咧隐隐仲埋住咗一样嘢，掹出嚟一睇，原来一个降魔柱嚟嘅。跟手隔篱咧一沓黄符，黄符再隔篱咧摆住一碟鸭蛋。只见九叔攞起个铃铃向天一指，放在法坛正中间，左手掹出桃木剑，吩咐文才讲啦： 文才，点着晒啲香佢，全部放上前面个香炉。 文才应咗声，帮师傅准备啦。 嗱，开大片啊噃， 究竟开片嘅情况如何，结局又如何呢？ 我哋下次再讲啦。